死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今年冬天北京没有下雪，严格的说应该也是算下过了的，只是只有一点点雪，不管多少吧，也算是给这个冬天一个交代，因为转眼真正的春天就要来了。来听一首范晓萱的老歌《雪人》。 雪已经积得那么深，Merry Christmas to you， 我深爱的人。我们整个冬天在你家门。Are you my snowman？ 我痴痴痴痴的等。 心若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辛晓琪的《深情难了》，继续为您带来周华健的老歌《泡面的幸福》。这首歌以轻松的旋律配合着浪漫的编曲、甜蜜的歌词，讲述了两个相爱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简单小幸福。 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这是我们睡前问话，更多答案欢呼相依，也没梦到天亮。我一笑，这是眷恋的表达、啊、我们笑得像永不满足的娃娃，白天世界将永不停的拉，充满了挫折和挑战，每一次感觉失去了力量，只想回到你身旁，就算再平凡的交谈，也让我充满了希望。多么喜欢能藏在你身旁，有 我 一笑， 吻我 一笑，这是眷恋的表达。 我们笑得像永不满足的娃娃，白天时间像永不停的喇叭，充满了挫折和挑战。每一次感觉失去了力量，就急着想回到你身旁，就算再平凡的交谈也让我充满了希望。多么希望能藏在你身旁，有太多心情与你分享，就算吃一碗泡面我也可以让满满幸福滋味在心里回荡。 面我们来听张信哲演唱的《且行且珍惜》，意思就是一边走着一边珍惜着。如今这句“且行且珍惜”已经成了鼓励情侣之间彼此珍惜对方、珍惜家庭的经典语了。 迎着风向前行，我们已经一起走到这里。想起过去，点点滴滴如春风化作雨，润湿眼底。曾相会爱别离，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？缘字终难猜透，猜进心里，却依然离。会祝福我，我也会祝福你。且把泪水轻轻拭去，期待再相遇。就算相见无期，在某个夜里，你会想起我，我也会想起你。默契永存你我心底，情缘系千里。且行且珍惜，偶尔想起过去，点点滴滴如春风化作雨，润湿眼。心里却依然离去，没有谁能忘记这真挚情谊。你会祝福我，我也会祝福你。且把泪水轻轻拭去，期待再相遇。就算相见无期，在某个夜里，你会想起我，也会想起你。默契永存你我心底，情缘系千里。且行且珍惜，想起你，默契永存你我心底，情缘系千里。窗外景物飞逝，机缘尽处匆匆来匆匆去。且行且珍惜， 祝富丁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

再释放出去，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、更有勇气的声音。 听到的是陈淑桦的老歌《说你爱我》，继续为您带来成龙演唱的《怎么会》，这是电影《警察故事：简单任务》当中的插曲，由李宗盛作词作曲，成龙演唱。 眼看落叶在秋风里飞，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，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，无怨无悔。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，爱情在现实里跌得粉碎，为何在失去所有以后还是不能明白怎么会爱到无路可退，往事已不能追，往事又怎堪回味？爱到无路可退，我的世界往下坠，你却无视我的伤悲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怎么会忘了那温柔的滋味？怎么会相信你永不后悔？怎么相信你要将爱给谁？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怎么会真的无法挽回？若是你从不曾真心一对，你深邃的眼眸里怎么会有泪？像这样才对，才是无怨无悔。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，爱情在现实里跌得粉碎，为何在失去所有以后还是不能明白怎么会爱到无路可退？往事已不能追，往事又怎堪回味？爱到无路可退，我的世界往下坠，你却无视我的伤悲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怎么会忘了那温柔的滋味？怎么会相信你永不后悔？怎么相信你要将爱给谁？怎么会？哦，怎么会？怎么会真的无法挽回？若是你从不曾曾经一对，你深邃的眼怎么会？怎么会忘了那温柔的滋味？怎么会相信你永不后悔？怎么相信你要将爱给谁？怎么会？哦，怎么会？怎么会真的无法挽回？若是你从不真曾经一对。 忙与忙是张艾嘉在1985年推出的歌，这两个同音字放在一起，忙乱的忙和盲目的忙，立刻就点出了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状态。究竟有多少忙碌是盲目的状态呢？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，是否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呢？ 曾有一次晚餐，

走到你的面前，不能说一句话，拿起钢笔在你的掌心写下七个数字，点一个头，然后狂奔而去。守住电话，就守住度日如年的狂盼。铃声响的时候，自己的声音那么急迫。七点钟，好好好，我一定早点到。啊，明明站在你的面前，还是害怕这是一场 听到的是齐豫演唱的老歌《七点钟》，继续来听齐豫的弟弟齐秦演唱的《残酷的温柔》。这首歌原来的名字叫《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》，收录在赵传1989年的专辑《我终于失去了你》当中，由李格弟作词，齐秦作曲。1991年，齐秦自己翻唱了这首歌，把它改名为《残酷的温柔》。 告诉我你已经不再爱我，你像往常一样的温柔，轻轻的轻轻的看着我，慢慢的说但最好是分手，慢慢的说你是你我是我， 还能这样的温柔。当我的心里不能完整的拼凑，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？当我的泪如同流星坠落，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？当我的心里不能完整的拼凑。你像往常一样的温柔，牵着我的手，带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告诉我你已经不再爱我。你像往常一样的温柔，看着我，慢慢的说，但最好是分手。慢慢的说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？让我的泪如同。 真正轻声 常常打水姑娘，有许多把她传说随风飘荡，路过的人都曾为她不断回望，柔柔目光风轻 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韩磊的老歌《旭日旅店》，继续来听《胆小鬼》，这是歌手梁咏琪1998年演唱的歌，英式民谣曲风，听起来惬意又轻松。 你爱咖啡，低调的感觉，偏爱手机的音乐，怪得很灵媚。你很特别，每一个小细节。错觉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。我很反对。 浪费情绪的错觉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。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离你远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。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咒语。

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你是否还会为了失去感情流泪？我见你人前人后掩饰伤悲，真实面对生活，谁不感觉疲惫？你赶走了寂寞，心痛却紧紧跟随。爱情能有多美，若只是一般平凡滋味，人为什么苦苦的追？爱情会有多美，它会是安慰还是负累？你不禁要问那怎么样才对。情若真就可贵，得或失已无所谓，我劝你知难就要懂得退。情若真就可贵，得或失已无所谓，只劝你不必要谁承诺谁。谁承诺谁？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林忆莲的老歌《知难不退》，下面我们听到的是《好想谈恋爱》，这是范晓萱的歌曲。她的演唱用气声比较多，情感真挚又简单，让人听起来非常轻松舒服。 没有发现我在失眠，说我快疯了，不奢求有人会听见，哭泣让我疲倦，快乐听来遥远，从梦里扮演失败的少年，没有爱情并无所谓，我想这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，常常寂寞太过节俭，让人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，少了一个人生都不能吃不能睡，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，女人世界不要自由的灵魂，男人却为他游荡在每一夜，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你随我看错面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随行，无声有息，出没在心底，转眼吞没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的电视里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， 成歌是歌手老狼1995年的老歌，由高晓松填词谱曲，是一首畅谈青春、咏唱记忆的伤感民谣。 当爱已成歌，唱歌的人已变成风景，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里，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。偶然的天津，偶然的谈起旧日电影，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，别离在我们脸颜上写下人生无常，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上面，让我们心醉的

笑若尽多少泪，良辰美景去不回，剩下一片迷离梦境，梦醒却更悲哀。多情的梦，爱情的梦，如今已消失。爱情的花，爱情的花，如今已枯萎。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 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。节目的最后，为您带来一首庾澄庆的《快乐颂》。歌曲告诉我们，快乐其实没有什么道理，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。希望它能够感染你的情绪。我是于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明早同一时间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。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早安音乐秀》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 一步就是向后退一步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，快乐其实也。 快乐吗？我想一下， 快乐它到底是 植物园呢，探索热带雨林，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，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。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，咨询电话6911-0333。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，咨询电话6911-0333。